只为一种感觉，驰骋心间。嗨，我是李默，我和你素未谋面，你和他也不曾相识，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，爱上他们的吟唱，爱上他们的气息。只爱陌生人，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。 有时候我们选定要一辈子在一起的人，总会在半途下车。你一心认定的人其实是最三心二意的，所以爱情也好，婚姻也好，真的不是靠我们自己选出来的。每个人自我的选择往往都是不太靠谱的，真正可以跟我们一起一辈子的人是守出来的，是不知不觉过下去的。 你的绘画凌乱着，在这个时刻，我想几本卷帮的白鸽，甜蜜散落了，情绪莫名的来